牛牛吹牛。夏天的晚上，一群小朋友坐在院子里，像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说话。小刚说， 我有12色的蜡笔，可好了，我用它画了一只猫头鹰。 小翠一撇嘴说， 我的蜡笔有14色呢，我会画小汽车。 小猛摆着手说， 我的爸爸给我买水彩颜色，用水彩画花才带劲儿呢。 正说的热闹，牛牛搬着板凳走过来， 他屁股还没坐稳就扬起脸说，你们谁也没有我画的好，我挺小挺小的时候就会画画。 小翠不相信， 挺小挺小，那你还尿床里。 小猛说， 尿床也是画画呀。 大家都笑了，牛牛一拱下巴颏，不高兴地说， 去去去，我才不理你们哩，我一天能画许多许多画，把幼儿园的墙壁全贴满。 牛牛的话小刚可相信了，第二天他拿着一张画来找牛牛。 牛牛，我这张猫头鹰画得一点也不像，你帮我改一改好吗？ 牛牛愣了一下，搔了搔胖脑壳，接过画放在桌子上说， 好吧，我帮你改，瞧，你画的不像猫头鹰，像什么？ 像乌鸦。 猫头鹰的头像猫，得画成猫的样子。 牛牛说完就用橡皮擦呀擦呀，擦完了拿起铅笔改起来，费了好大劲儿改好了，问小刚， 像猫头鹰吗？ 小刚皱皱眉摇摇头， 不像猫头鹰，像老虎。 牛牛抹了抹脑门上的汗，拿起橡皮擦呀擦呀，擦完了拿起铅笔重新改起来，他费了好大劲儿改好了，问小刚， 像猫头鹰了吧？ 小刚又皱皱眉摇摇头说， 不像猫头鹰，像猪。 牛牛叹了口气，拿起橡皮擦呀擦呀，擦完了拿起铅笔又改起来，他费了好大劲儿改好了，问小刚， 这回像猫头鹰了吧？ 小刚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，使劲儿摇着头说， 不像不像，不像猫头鹰，倒像我爷爷了，瞧，圆圆的眼睛，长长的胡子。 这可难坏了牛牛，他又拿起橡皮在纸上擦起来， 那纸都成黑的了，擦呀擦呀，滋啦，糟糕，橡皮把纸擦破了。 小刚撅着嘴望着那破了的纸，那纸上改得一塌糊涂的画， 哇的一声哭起来，嘴里喊着，赔我，你赔我。 听到小刚的哭声，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来问怎么回事。 小刚抽着鼻子说，牛牛说他会画画，一天能画许多许多画，可他把我的猫头鹰改成了我爷爷，还弄破了我的纸。牛牛吹牛，净吹牛。 牛牛的脸刷得红了，红得像个熟苹果。哎呀，谁叫牛牛吹牛呢？以后可不能再吹大牛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